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大家来到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主持人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陶。 那么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为大家带来关于留学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没错。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啊，这是重磅信息。2018世界大学排名出炉啦。牛津蝉联第一，美国呢大学排名整体下降了。最近呢，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第14届年度世界大学的排名，排名覆盖了全球7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所大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呢，简称为 THE， 是英国发布最早也是全球影响最大的排名。自2004年的11月起呢，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每年秋季公布世界大学的排名 ，THE 大学排名已经成为了学生了解和选择学校的重要的途径和参考。 那么这一排名呢，在世界各地被广泛的报道和大量的引用，许多的政府和大学从该排名出发，分析比较本国本校的情况，采取各种举措来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三大排名人气最高的这个泰晤士排名，也是最古老、认知度最高的排名，今年出的排名会给各位带去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那么今年泰晤士报的排名五大指标，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五大指标包括了教学，也就是学习环境，占比30%；研究，也就是论文发表的数量、收入和声誉，占到30%；引文，也就是研究的影响，占到了30%；其次是国际展望，也就是工作人员、学生和研究，占到了7.5%；最后是产业收入，也就是知识的转移度，占到了2.5%。 在这个排名中呢，英国大学的排名是最给力的，成为了实力的赢家。牛津大学呢依然是蝉联第一，剑桥大学排名世界第二，比去年呢进步了2名。主要的原因是研究的水平不断的提高，以及研究收入的显著增长。英国排名第三的是帝国理工，世界排名第8位。伦敦大学学院呢紧随其后，世界排名第16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排名英国的第5，世界的第25位。 那么在这份榜单中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大学的排名是整体下降了。在美国并列排名第一的是加州理工和斯坦福大学，名次均降到了世界的第3。麻省理工、哈佛和普林斯顿世界的排名分别为第5、第6和第7。虽然美国大学的排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依然雄踞榜单。在世界排名的前100名中，有43所仍为美国院校。美国前200所大学在研究经费方面表现不佳，为此泰晤士官方表示，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政策投入并不稳定。 再来关注澳洲的大学排名，在这份榜单中啊，澳洲大学的排名非常的稳定，墨尔本呢获得了第1名。澳洲大学世界排名表现非常的稳定， 澳洲八大依旧是表现优秀，墨尔本大学呢依然为澳洲的第一名，世界排名第32，一共有六所大学进入了世界大学的 top 100，就是前100名。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声称计划削减 2.5% 的教育预算，所以说澳大利亚呢2018年也即将面临着大学预算下降的挑战。 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教育潜力不可估量的加拿大大学。 嗯， 在这份最新的排名榜单中，有26所加拿大大学被评选为世界最好的大学，教育界的黑马，教育潜力被极大的看好。 没错， 这次评选中共有6所大学入围前200所大学。其次，中国的大学也正在崛起，这也是中国在历史上上榜院校最多的一次排名。中国有66所大学上榜，其中10所为首次上榜。北京大学为中国排名最高的大学，并列第27名。清华大学排名30位，中国首次有2所大学进入前30名，也是中国历史上上榜大学最多的一次。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榜单的前10名分别都是哪些学校呢？第一名牛津大学，第二名剑桥大学，第三名加州理工大学，第四名斯坦福大学，第五名麻省理工学院，第六名哈佛大学，第七名普林斯顿大学，第八名帝国理工学院，第九名芝加哥大学，第十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嗯，我们再来看第二条消息，说的是择校的最新风向标。PayScale 发布了2017-2018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报告。 嗯， 应该说选择去美国读大学，一方面是因为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毕业之后有一个更好的收入。那么 US News 的排名告诉我们哪所学校教育实力出众，而 PayScale 的排名则告诉我们选择哪所学校的收入更高。 嗯， 根据美国知名薪资调查网站 PayScale 最新发布的2017-2018年美国大学毕业生薪资报告显示，本科生毕业薪资最高的居然是一所小小的文理学院，哈维穆德学院，而名声在外的 MIT 则屈居第三，哈佛斯坦福只排在第9和第10位。 没错，排名呢将每个学校的职业早期薪水和职业中期的薪水进行了对比。另外呢，本排名对于一些相近的专业的薪水差异分别进行了统计，在纠结学校的小伙伴们可以看一看这份排名。以下呢就是这个 PayScale 评出的本科毕业生的薪资最高校的前20名。第一名呢是哈维穆德学校，学校的类型呢是工程类的文理学院，是私立的学校。第二名普林斯顿大学是众所周知的藤校，也是私立学校，是研究型的大学。第三名呢麻省理工学院是工程院校，私立学校，也是研究型的大学。第四名纽约州大学海事学院，位于纽约州，是州立大学。第五名西点军校，大家肯定比较熟悉，学校的类型呢是文理学院和军事院校。第六名美国海军学院是工程院校，文理学院也是一所军事院校。加州理工大学大家肯定都比较清楚了，它排名第七位，是工程院校，私立学校，也是研究型大学。第八名呢叫巴布森学院，是商科院校，也是私立学院。第九名哈佛大学是众所周知的常青藤学校，也是私立学校，研究型大学。第十名是斯坦福大学，学校的类型呢是私立学校，也是研究型大学。 嗯，从排名来看呢，这个科学类还有数学类以及这个工程专业比例高的学校平均的薪资大多数比较高。 嗯， 像排在第一的这个哈维穆德学院，就是美国知名的工程类文理学院，学校的总人数还不超过1000人，所学的专业几乎都是科学、数学以及这个工程类的专业。另外上榜的学校也都是私立的院校，公立院校由于人数众多，在平均起薪上不占优势。 嗯，第三条信息啊，我们再来关注，原来美国的学生证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哦，福利要在这儿进行一个大汇总。 嗯， 在美国留学呢，说起来逃不过一个贵字儿，学费、书本费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小伙伴们自然要节约一下生活费了。作为留学党呢，最佳的省钱工具就是在你的学生 ID 啦。要知道学生证啊，不仅仅是学籍身份的重要证明，还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各种的消费中都充当了打折卡的重要作用。 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服饰篇。应该说衣食住行衣为先，不管是因为换季骤变的气温，还是潮流变化的步伐，一年四季大家都要采购一些新的衣服、新的鞋子。那么凭着美国的大学学生证， 在很多的这个服装店都有打折消费，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 Topshop， 如果在店内消费出示学生证就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那么在这个 Banana Republic， 它的实体店购买正价的商品也可以凭学生证打8.5折。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餐饮篇。刚才说到衣食住行衣为先，但是现在我们说啊，衣食住行应该是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嘛。 对， 在美国呢，有很多快餐或者是饮品店的实体店面都会提供学生折扣，但不是所有的门店都会有，所以说必要的时候还是要问一句，学生证有折吗？如果确定有的话，那就敞开肚皮享受美食吧。 嗯， 他们都是什么呢？分别是麦当劳、汉堡王，还有 Subway， 还有 Dairy Queen， 大部分呢都是会打折的，部分汉堡啊会打9折，部分分店呢也都会有不同的折扣。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科技产品篇。 嗯， 应该说换电脑、换手机、买耳机、买平板，对于大学生们来说还是一个必要的花费。 没错。 那么如果有折扣呢，应该说对于省钱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嗯， 在美国购买这个苹果公司的产品，凭学生证可以打9.5折的优惠。那么在美国呢，用学生邮箱注册亚马逊也可以享受一些相关的服务，还有就是像买索尼的产品以及微软的产品都会有相应的学生折扣。 嗯，没错。然后呢，我们要说到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就是人生除了学习，那就是和小伙伴一起浪浪浪。 嗯， 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啊，出门看场电影、参观博物馆都是有折扣的呀，4折5入等于不要钱。 嗯， 分别都是什么呢？他们分别是美杜莎蜡像馆，持学生证可以打8.5折。 嗯， 然后 AMC 这个影院呢，周四购票有优惠，普通的电影票要12.69刀，3D 的电影呢是15.69刀。 嗯，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很多网站都会提供学生折扣和优惠， 嗯， 但是却不会大张旗鼓的宣传。如果你没有看到相关的学生优惠政策，不怕麻烦的话，应该要拨打这个网站的客户服务电话询问，或者是直接询问这个服务人员，就能够得到准确的回复和使用规则了。 所以说啊，一定要用起来你的学生证呀。 嗯，接下来是本期青春联盟的金手指板块，欢迎您继续收听。 嗯，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之金手指板块，我是主持人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桃。 嗯，那么在今天的金手指板块呢，我们迎来了两位嘉宾。 没错。 啊，两个很年轻的姑娘哈，她们现在还没有毕业，是大四在读。 大四。嗯 嗯， 她们之前呢都有求学的海外求学的经历。 嗯， 只不过啊，她跟之前我们节目中来的人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嗯， 之前我们节目中来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留欧、留美，或者是澳洲这种留学的爆款国家来的。 对，就是热门地吧，或者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国家。 对，没错。但是今天我们这两位小姑娘，她们却留的是一个大家好像都很小众， 都不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留学的。 对，因为她们两个呢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专业的外院。你们叫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他们是来自外国语学院学印地语的两个学生。 嗯，那么他们俩呢也是在去年吧，然后赴印度， 没错， 求学了一段时间，也是不短的一段时间。一位叫这个莹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莹婷。 嗯，然后还有一位叫新竹。 嗯，大家好，我是新竹。 嗯，刚才我们巴拉巴拉巴拉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让他们两个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在印度的这段时间里面都在哪儿上学，然后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愿意跟大家分享。 嗯， 莹婷，要不你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莹婷，然后我是在印度的新德里，也就是印度的首都，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留学生活。 9个月。 对，中央印地语学院。 我和莹婷是同时期去同时期回来的，但是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叫做阿格拉。是泰姬陵所在的城市。 就旅游城市吧。 嗯吧， 算旅游城市。两个姑娘非常的腼腆哈。 对，没错。 其实这个印度人应该是比较奔放的，对吗？因为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说着说着就跳起来了。 因为给大家印象最多的就是宝莱坞的电影吧。 对对对， 一定要唱一下跳一下，有首歌。 是不止在这个方面挺奔放的， 各方面都很奔放。 各方面都挺奔放的哈。 对，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印地语，这个还是大家挺陌生的一种小语种。两位能不能先给我们说几句啊？ 对啊，用印地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对， Namaste， 就是你好的意思，也是再见的意思 啊。你好，再见是 为什么两句 就是你好和再见， 对， 为什么是一句话？ 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一个哲学命题，对吗？ 就 to be or not to be is a question。 对对对，就是合久必分。那我们通常还会问说这个"我爱你"怎么说，对吧？啊、不知道印地语的"我爱你"有没有那么浪漫？ 嗯，就是这个句子就很长了，而且男的说和女的说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性的变化。 嗯， 与女的说的话就是 man dum se biar gal di hun， 如果是男的的话就说 man dum se biar gal da hun。 听起来好像火星语，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 好像火星语啊。嗯，在印度求学听起来是会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段经历， 觉得很酷哎。 嗯，要不两个人先用最简短的几个词来概括一下自己这段生活吧。 嗯， 莹婷说说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那可以用， 还挺复杂的，其实。 嗯，最突出的一些印象吧。 很热 ，是吧？ 嗯， 真的很热，特别是到了那个大概是四月份 ， 对，四月份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热。 嗯， 可能北京那个时候大家还穿长袖，然后我们在德里的时候已经热到快死亡，然后穿的是那种就也不敢穿短裤嘛，然后就很热，整天就待在房间里面。 对，我们回来那前几天，气温最高温45度。 嗯， 哇，45度， 对， 确实是更加靠近赤道的国家。 对，而且他们一年中最高温基本上能达到50-60度，如果到60度，就有一年就是到60度，很多人都真的被热死了。 就是鸡蛋打在地上会变成熟的一样，是吗？ 人已经熟了。 出去做那个奥豆的时候，那个风吹过来，简直奥豆， 是 人力车，有点像那个泰国的。 嘣 嘣 嘣 嘣 嘣， 突 突 突 突， 啊，泰国叫突突，我们北京叫枸杞兔。 对， 就坐那种车的厂子门的嘛，然后那个风这么一吹，然后你就觉得你要被融化在风里面了。 说起这个去学印地语啊，那两位应该是在国内已经经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积累了，对吧？你们在国内应该是大三出去的。 对，已经学了2年了，然后再出去的。 2年的话，如果你们出去的话，交流困难吗？ 嗯，刚开始的时候1个月，从来没听懂课过，就每天都处于非常丧的状态，然后就慢慢听嘛，然后其实说话也非常的困难，因为那些人，就比如说买菜买水果那些人，他们都不说英语的，就是都说印地语，就1个月之后慢慢缓和过来，就是慢慢习得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语，然后开始听懂课。 是因为就是我们在国内学的时候，是比较慢的，他们说的比较快，还是说有口音？ 都有吧。 而且 新的语言好像都会 有困难。假如你去了他们国家，他是用他们当地的语言给你上文学课，就像你中文学生学鲁迅一样，我们就像印度学生然后在学他们国家的鲁迅一样，就很难听懂。 明白了，可能有一些比较这种文言文啊或者之类的这种会比较难，听起来还是挺有难度的。 对，而且还会用印地语讲印地语的语法之类的。 对，因为你到了那个全新的语言环境嘛，就毕竟是一个第二外语第三外语。 但是我知道就是印度的那个英语应该还挺普及的，对吗？ 英语的话在新德里的话还算比较普及吧。就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那些他们都会说英语。说的虽然是带一些口音，但是勉强听也还能听懂。 但是你们会要求自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都说印地语吗？ 因为学的是这个专业嘛，可能会强迫自己跟他们， 强迫就比如说印地语，就是中产阶级他们会用英语，但是下层就刚刚说到的，就是比如说买菜的小贩啊，跟他们讨价还价就一定要用印地语，而且用印地语会比较地道， 就是砍价还会比较好砍，是吧？ 而且他们就不会那么欺负你，如果你用英语的话， 不会把你当这个外地人来欺负你，是吗？我们平时了解印度啊，大部分都是通过各种网上的图片啊、段子啊、电影啊，还有各种各样洗脑的歌曲啊，我觉得了解。有好多问题我特别想问。 快问。 比如说印度的火车真的卖挂票吗？因为我们看到好多那个印度的这个人坐火车的时候都是挂在外面的。 就印度的火车好像很挤。 对，觉得里面全都是人，然后外面全都是人，根本看不到是一辆火车，然后全都是人过来。 这个挤是真的挤， 你们坐过呀？ 我们 坐 过很多次，对，很多次。九龟我们出去还是玩了很多次，但是挂票这个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这个现象已经不见，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但是 已经不准挂着了。 但站票是有的， 无座吧，应该 对对，他们是无座，无座，但是其实有座，但是基本上你坐不到座位，因为人 特别 多， 就像我们挤早高峰地铁一样，是吗？ 有人带小马扎吗？ 小马扎， 有人带小板凳吗？自己上去坐， 他们带报纸，带报纸睡地上， 睡在地上， 睡在地上有， 对， 在卧铺 sleep cars 对。比中国春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的确人特别的多嘛。还有第二个问题啊，在印度啊，我看到很多图片，他们骑摩托车都是三四个人在一辆小摩托车上。有这种现象吗？ 就是摩托车超载。 对对对对。 我看过九个人坐在一辆摩托上面的。 对。 就是妈妈抱着小孩，然后司机位上还坐两个人。 司机位置上还坐 两个人。司机左右两边坐两个人。 对。在像我们阿格拉那种小城市啊，就是这种偶斗，就是所谓的突突嘛，它是取代了出租车的地位，所以你一个乘客你可以拼车，一个人给十卢比二十卢比，相当于一两块钱就可以去一个地方，但是非常的挤，要跟别人一起挤在一起。 嗯， 听起来都是感觉特别离我们生活特别远的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哈。 对， 尤其是在今年上映的一部非常火的宝莱坞的影片《 摔 跤吧 爸 爸》 嗯， 让我们又感受了一把印度风情。 没错， 对吧？不知道这部电影当时你们在哪儿看的？ 嗯，当时上映的时候还是2016年的12月， 嗯， 然后我们就在印度看了。 正好在印度。 对对对， 嗯，印度的这个电影的气氛怎么样？ 他们这个国家人可以说是非常爱看电影了， 嗯， 就是不管什么电影都有很多人去看，特别是这个《摔跤吧爸爸》，因为阿米尔汗是在印度是神级的演员， 嗯， 然后基本上我们阿格拉能找到的电影院都是塞满了人，那段时间 就是一票难求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你去看的时候他有中途有休息吗？ intermission 吗？ 嗯， 有，就基本上每部电影都有 中途休息， 电影中间会休息， 对对对对 对，他哪怕是放《爱乐之城》，就不是很长的电影，然后也会有中途休息， 休 多 长时间啊？ 十分钟， 这有点像课间休息的感觉，老师 有点像 下节课接着讲， 有点像听古典音乐， 嗯， 然后大家就会去洗手间之类的， 对，买东西吃， 买东西可以带进电影院里吃是吧？ 在电影院买。 那他们，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其实很多人看这部电影都会受到很深的感染。 嗯， 在电影院里我反正我哭了，我不知道他们在本地去看哈，又是自己国家的这个电影，会不会更加 慷慨激昂， 对，更加动容， 是吗？ 对，整个现场的气氛是怎么样的？ 气氛啊，我当时已经哭得稀里哗啦，我也不记得 了。是吗？那你哭得稀里哗啦，说明你看得很懂啊。 因为语言台词只是整个表达的一部分嘛，虽然不是听得很懂那个时候，但是因为这个题材也比较能够感染人嘛，就是 比较励志， 对对对对，对于那种集体情怀， 爱国， 还有就是家庭和妇女之间的那种 感情。 说到这个语言观，你们两个过去以后，比如说和印度的同学啊什么的，你们交流会很困难吗？有没有交到很多印度的好朋友？ 刚开始一个月的时候是听不懂课的，就整个月都处于很懵的状态。 嗯， 然后就一个月之后大概就慢慢能听懂，就是习得一些基本的生活用语。然后 一般的同学就是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比例是？ 我们这个学校是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所以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比例最大的是斯里兰卡，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关系一直都很好。还有什么中国，然后蒙古。 那如果你们交流的话，一般都用印地语吗？ 印地语还有英语，两个双管齐下。 就是实在不行靠比划是吧？ 对。那在新德里这边呢？ 我们新德里这边跟他们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嗯， 我们这边是韩国人特别多。 哦， 韩国人， 对，韩国人，日本人，然后还有英国人，美国人好像没有。 哇，英国人还有去学印地语的。 对，而且是一对英国夫妇在我们隔壁班。 哦， 学印地语的。 他们只是自己感兴趣吗？ 对，就对印地语，就是对印度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来这边学习。 嗯， 对，所以这个学校是相当于有一种外交性质的 国际学校， 就是 对， 代表自己的国家来争口气的是吗？ 对，有点。 那我们 班都很厉害 啊？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聊聊学业吧，一直在聊玩儿，先聊聊学业吧。就是印度的这个，就学习压力大吗？觉得？ 还挺大的， 是吗？ 对，像我们有开文学课、口语课、写作课，全部都是用印地语教，还有语法课。 嗯，每天学习的时间很长， 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都是我们的课程时间。哦，午饭的点很奇怪，午饭是从 1点到2点。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课程设置，就每天课程表都是一样的嘛。而且在10点正式上课之前，9点半。有一个占星学， 占星学 对，然后 可以聊聊星座了是吗？ 但是 休了是吗？ 但是我走之前老师并没有讲到星座，我就走了。下午 都在跟你讲什么？ 下午四点还有舞蹈课和那个德布拉是一种北印一种传统的 乐器 鼓，对，两个鼓一。同事打的那种，然后还有瑜伽课是太早了，我们第一天去上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瑜伽课是不是要伴着晨光？ 对，因为要伴着晨光。对，晨光对 根本起不来。 对，在瑜伽的这个概念里，它晨光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老师那个占星学的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你这个手相，他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教手相嘛，在我走之前就说你这个手相，你看你就是脑子想很多，别人说一句话你就可以想半个月的那种。我建议你最好明天早上起来到楼顶上去面对着晨光。 感觉好像压力还是蛮大的，除了就是学语言之外，好像还学其他的吗？写作我刚才说了， 对，我们的课就是有写作、文学，然后课文、语法，还有口语。每天的课表都是一样的， 每天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就这 样 一样过了9个月是吗？ 对的。 哎，我想知道在印度是怎么放假的，他们的法定节假日是怎么样？哎，你看又要聊到玩了，对不对？还没有聊，还没怎么学就开始又玩了。 法定节假日我不知道阿格拉，但是在德里的话 就每个地方还不一样是吗？ 大概 是一 样， 大概 是 一样， 有细微的区别。我们那边印度传统节日特别特别多， 他们 放假是喜欢一天一天的放。 是一个节假日的民族。 对， 节假日民族。因为我想你看马上这个11就要到了，然后11和中秋不就在一起吗？我们也要放假了， 对 不对？所以说我想知道印度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放假的。 他们有各种特别特殊的节日，比如说刚刚说到 兄 弟姐 妹 节， 哦， 还有撒红节。 撒红节是大节， 对，非常大的一个节日。 排灯节 是 OK， 那我们来说说那个兄弟姐妹节是个什么节吧。 兄弟姐妹节的话， 就是女方给她的兄弟送一些对传统的一些礼物和一些对对对，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手续 仪式 手续 传统的仪式。 为什么只有女孩子给兄弟送，没有？ 对，就是他这个兄弟姐妹节叫做 Raksha Bandhan， 就是相当于说兄， 又说了一句火星语， 对，兄弟和姐妹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联系，一种亲情，一种感 情的 纽带、就是绑在女方在男方的手上绑一根红带，相当于说男方会给女方带来保护。 好，下面是一段小广告，那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们来继续跟莹婷和新竹来聊聊他们非常特别的在印度的求学的经历。 好的，稍后见。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Hello，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青春联盟的金手指板块，我是乐陶， 我是王爽。那么今天的金手指板块呢，我们迎来了两位很特别的嘉宾，他们有非常特别的在印度求学的经历哈。 没错， 刚刚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了聊 了 对他们的这个新鲜感。 对，没错。 对， 那我们现在可以系统的聊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从 出发 开 始 来聊一聊。从这个中国去印度留学，我们知道去国外留学要办什么留学签证啊，就这种很复杂的手续，去印度留学需要准备什么？ 因为我们是大三去的，只有9个月，所以我和莹婷的项目还不一样，我们阿格拉的项目是由印度政府来出资的一个项目， 印度政府出资， 对，所以签证啊什么那些 证明啊， 对，那些手续都是特别精简，因为通过使馆直接办的，签证都是通过使馆直接办的。然后莹婷是， 我们相当于是全自己 DIY 的那种感觉， 全自己 DIY。好， 那这个难度会很高。 DIY 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走的是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他们那边只负责给钱，然后签证和升学校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来办的。所以前期的话，我们是自己找老师，然后写好推荐信，然后寄到中央印地语学院， 中央印地语学院， 对，那边确认了接收之后，反馈给我们一个接收信，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信拿到了，然后再从学院那边整理好材料，最后再送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发奖学金，拿到奖学金之后，然后才去印地。 想拿到钱很开心，然后可以去玩了，是吧？ 我相信这个过程肯定是很复杂，很让人头疼， 就是 吧？ 像 申请的过程嘛，肯定很复杂。 像什么？ 也没有，就是像申请英美学校一样，就是也是要准备推荐信啊，然后自己的成绩打印好，中英翻译好， 这个还好，是中英的，不是中英硬币， 是中 英 对，所以还比较好办，学校也比较好出。 嗯，然后我还想问问，就是因为是九个月的一个求学的这样的时间，应该也跨了两到三个季节呢。我不知道你们准备了一些什么特殊的行李吗？ 说到季节，其实印度有六个季节，就是 说说吧， 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思维里都是一年四季嘛，但是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固定思维，他们是一年六季，具体是什么季节呢？这个名字太复杂了，我忘记了，但是主要就是什么雨季啦，热季啦，然后凉季啦，什么冬季，然后还有什么就是那种他们跟我们。就是体系是不一样的， 就他们也会有一个关于天气的一个日历，像我们的农历一样， 对 对 对对，他们有， 像我们24节气一样，然后给它分开，然后他们是将近六个节气，六个季节的话，就是两个月，对吗？ 差不多两个月一个季节， 哦、对，哎，数学很好， 对， 所以为了六个季节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行李？ 我比较特别，我自己几乎没有带衣服过去，我的衣服都是在印度那边买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嫌行李太重。 哦，那你都带了些什么呀？书。 哦，就出发之前带的最特别的是有一堆的防蚊剂。 防蚊剂。 防蚊剂。 对，然后还打了那个登革热的防疫苗，因为那边还有 登 革 热 的疫病。对。 蚊子非常多吗？ 还挺多的。 我特别怕蚊子。 对，其实说到动物，不只有蚊子，然后我们寝室里还有各种其他的小动物，比如说 天哪， 像狼是吗？ 壁虎、老鼠、松鼠，然后我们的窗子外面还有孔雀和猴子， 哦，那挺酷的。 就是说到动物，印度很多动物，就街上的牛就是随意走，对，很神圣。他们的母亲，一头牛里有3000万个神。 哦，就在德里的很多街道上面，那些牛就随意的行走，车见到他们都会要让路走， 让路走。 对， 还有猴子，你会在路中间吃个西瓜，很不可能。 对，游客是很有可能被猴子给抢的， 对， 是真的。 女生拿袋子要小心， 他们也会很尊重猴子， 因为他们不杀生。 哦， 因为他们宗教特别特别 对， 那我想问问，他们打蚊子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而且他们穿的也是不利于蚊子来进行活动的， 就是很热的天气他们会穿。 对，他们穿的是纱丽，那我们回来也买了纱丽，就是北印的传统的女性服装， 专门买了这个民族的服装。 那新竹有什么特别的行李吗？ 行李，我觉得我带的最明智的一件衣服就是羽绒服，因为在、对，因为在北印，你这12月的时候还真的�挺冷的，因为它最低温就3-4度，而且冬天的时候是大陆气候，所以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 他们没有暖气吗？ 是没有的。 哦，没有暖气啊？ 是没有的。但是有那种学校有发那种取暖气，但是。 就像 就是 电 暖气， 对对对，电暖气没有什么用， 没有， 就是没有这个北方的暖气啊，电炉子呀，火炕啊， 对 什么的， 对，就像中国南方冬天很难熬一样。 说完了这个出行哈，我们不得不再说说就是一日三餐了。就大家好像就我身边的人就是难得去印度，但是去的时候都怕拉肚子。我不知道两位对在过去之后。 天哪，我拉了一个月的肚子。 原来真的有人在拉肚子是吗？ 后期也在拉，就是一个星期这样子的嘛。但是去到第一个月真的是每天差不多都在拉肚子。 哦，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啊？就是 可能是水质不太一样，他们那边水会比我们这边更加硬，就是会很。 只是过滤没有这边那么好是吗？ 对，水质比较硬，然后吃的。我可能也是胆子比较大吧，吃的比较随便， 什么都吃是吗？ 就马上本地化，开始各种印度咖喱，对吧？ 对，咖喱，然后还有路边的哦，那个一定要安利一下，就是他们路边的水果， 真的很甜 ，虽然有可能会买到腐烂掉的，但是还是很好吃，而且很特别便宜。 都是什么样的水果？什么 热带水果 啊？什么品种的？芒果、 芒果、 香蕉， 橙子， 还有那种对。甜瓜， 还有一种甜的像胡萝卜一样的那种东西， 百香果， 不是，它就像胡萝卜一样红红的，然后吃完之后你的牙齿和嘴唇都会变红， 那是萝卜吗？ 是 像萝卜，而且它 两个人吃了九个月、哦、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反正很好吃就对了， 对，很咸，然后还可以拿来榨果汁、嗯、果汁也特别便宜， 对、哦、甘蔗，甘蔗也是热天的时候很路边很多榨甘蔗汁， 榨甘蔗汁， 对、嗯、鲜榨的，真的是鲜榨， 能感觉到这个印度的水果好像甜度糖度都挺高的， 对 吧， 对， 嗯，他们吃饭的时候是用叉勺还是 用手啊？ 用手的。 你们有没有入乡随俗，真的只用手？ 可能这就是拉肚子的原因吧。 就病从口入，然后 对， 都在手上。 对，我们阿格拉是学校有食堂的，食堂是从来不煮肉的，然后是专门为我们 去吃素了。 对，他们是吃素的，专门为我们打破惯例，是给我们做鸡蛋，这、就是最大限度的。 做鸡蛋是最大限度。那你天天吃食堂吗？ 我们所以我们 瘦是吗？可能看不到新竹长这样的，新竹真的非常的瘦， 所以我们回来之后都成了一把手的厨师，每天自己做饭， 做 对对对，自己做， 嗯。但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哈，就印度菜其实还是比较靠近亚洲菜的。反正我有的时候会去想吃，比如说印度咖喱，还有那个印度的饼，印度有很多种饼， 印度泡饼， 对吧？它有很多种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对吧， 也许这只是中国的一种产物，对，改良 化的 是吗？是改良的是吗？ 对， 所以真正本地的印度菜是什么样的？ 好吃吗？ 很辣，对，很重口吧，可能算是，对，因为他们吃素，所以很油，就可能为了均衡一下饮食， 我知道他们吃油炸的很多，就像那个电影《摔跤吧，爸爸》里面。 对对对对对， 路边的那个小吃，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叫做巴尼布利，就是对，这个东西曾经导致我在瓦拉纳西的火车站，上吐下泻，然后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油炸小球， 对对，一个空心的小球油炸了，然后在里边倒那种很重口的 汁，他们熬成的那种辣椒汁一样的东西，酸酸辣辣，然后倒进那个小球里面，然后把那小球一口就这么吃。 对， 听起来好刺激啊！ 好可，我跟你说，当时我看《摔跤吧，爸爸》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吃的好香，这个东西一定很好吃。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吃了。 一样的那种感觉， 风险好大。但是去之前没有带一些肠胃药什么的，预防一下。 他们药店还是挺多的，就我生病， 因为以防大家拉肚子是吧？ 生病之后立即 就去 开药了。 嗯，说说他们的本地菜吧，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花样？ 花样，我觉得最多的就是糊糊，可能就是我们大家讲的咖喱吧。就是、 啊、他说到糊糊，我以为是那个玉米碴粥、 棒碴粥呢。其实他们就是把各种蔬菜和肉类就煮成泥状，对吗？ 只有蔬菜，没有肉类。 真的吗？可是我吃的印度咖喱都有肉 啊。有肉，如果 是你们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是能买到肉的吗？ 可以买得到。 嗯，对， 所以你可以买得到 鱼肉、鸡肉，其实还有虾也可以买得到。 对， 会自己做肉。 对，还有其实也还有很大的，像他们德里肯定也还有很大的超市。 对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城市之间差异还挺大的。 对对对对对，你们是你们是大城市的生活，我们是小城镇的生活。说到印度的贫富差距，真的挺对，非常让人诧异。就在我们学校外面一条街上，就有人修的别墅，然后别墅的旁边就是一家人都没有房子，用的那种布搭的帐篷，就是那种。slogan 搭的帐篷就住在别墅旁边，他们贫富差距大到如此的令人惊讶。 哎，那说到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印度的花费高吗？印度的物价是什么样的？ 这可能我们两个不一样吧， 完全不一样。 来听一听首府新德里的，一会儿再听一听山村小城市的，是吧？ 我们是自己租的房子，然后租的房子在印度的他们高校区旁边，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吧。然后一个月大概是4000块钱，然后一套房子，然后三间房。 4000块人民币吗？ 人民币， 大概是人民币。 那跟租房在北京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要便宜一点点吧，因为4000在北京租一个三居可能。 三居是吗？ 对，三居 全是你租下，不是合租就整租。 然后再分嘛， 好像一个房地产中介是吧？ 再分出去，相当于一间要1000多块钱。 对， 还是性价比挺高的。 还是性价比挺高的，还是挺便宜的。 房屋的设施怎么样？ 房屋设施我们还挺好的，就是 有两个厕所， 嗯， 然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客厅， 嗯， 还有我数一下有多少个阳台， 有多少个阳台是有多少？ 有四个阳台吧， 嗯， 有前阳台后阳台，每个房间都有阳台， 嗯，那还挺好，挺不错的， 嗯， 然后吃饭呢也不太贵， 吃饭也是看吃的什么吧，如果是路边小摊的那种，一顿的话也就十块钱以下。有肉，我们那边都有肉。 有肉，现在就 感觉好像 已经是最低标准。 感觉好像印度有很多的路边小摊，对吗？就大家靠吃路边小摊就 OK 了。 对，因为他们餐馆真的挺少的，至少在我们那边啊， 饭店 对、 哦、 很少很少。 哦、 嗯，因为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已经到了那种境界，就是吃只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来，并不是为了，并不是为了去享受这样的乐趣，因为他们觉得。怎么说呢，他们有更 不是很好 有更重要的目标去追寻、嗯、就比较 spiritual 的那种，比较精神化的那种。 哦， 毕竟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家。 嗯，莹婷在默默的点头、 嗯嗯、 是不是在大城市会更物质一点？ 大城市其实跟北京生活已经不是 有太大差别。 对，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都挺接近的。像我们居住小区旁边就有几个很大的大商场吧。 嗯， 对，里面就有什么肯德基啊， 嗯， 然后汉堡王啊都有， 嗯， 然后价格跟，诶，价格有点奇怪，价格会比北京的贵一点点、 嗯、 他们那边奢侈品的水平都比会比北京的贵， 就奢侈品在那儿也会更贵、 嗯、对， 嗯，一个吃素的国家，然后有肯德基还有汉堡王， 是怎么开下去的是吗？ 总之就是我们可能很难理解的一 些事情，所以都是一些矛盾的东西，矛盾体 在共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印度本地人的一些生活的状态，觉得和就是在北京的小伙伴有什么不一样吗？刚才说了他们可能好像不太注重吃，比较注重精神的生活。 嗯 嗯，我不知道街上有没有人跑步呢，就是和我们这边 是吧？就像摔跤爸爸吧、啊，早上起来四点起来晨练是吗？ 对啊， 就有没有公园啊？ 公园应该还是有， 应该是有、 啊、 有的、 啊、 有的， 或者看看博物馆啊、 嗯、 什么的。 嗯 哦，博物馆的话还挺多的。 嗯， 说说对，对我和莹婷，我们俩一起去参观了那个新德里的 国家博 物馆，是是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博物馆叫做厕所博物馆， 嗯， 里面展览了英国女王他们的坐便是什么样子的。 哇！ 但是他这个是有含义的，是他们的 莫迪总理 ，对，莫迪总理就是为了推在全印度全推广他们的厕所文， 嗯， 厕所文化是吗？ 对，因为 推广公厕，让大家讲卫生，因为他们因为随地大小便，然后造成传染病挺严重的。 对，因为在阿格拉确实是就。在外面的厕所都只是给男性的，女性是没有公厕的。 哦，那怎么办呢？你们怎么办？ 嗯，我们就没有在外面上个厕所。 哦，都去回学校里。 像那种比如说麦当劳里边就会有厕所。 哦， 但是都是很少。 嗯， 哇，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哎，去印度。 因为我们在摔跤吧爸爸里面看到，就是其实印度的这个女生女性还是相对于男性来说地位还是要欠缺一些的，包括里面我记得主人公的这个好朋友14岁就结婚了，对吧？然后他还告诉他说，我很羡慕你有这样一个爸爸，可以让你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你看我就必须得伺候我老公了，对吧？从此以后 相夫教子了。 对，不知道你们在当地的感受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们房东他就有一个女佣， 嗯， 才18岁， 女佣哈， 对， 刚满18岁就要， 好像还没有， 嗯， 他跟我们说是有那么大，但是问了他好像才16、17岁左右吧， 嗯，就是还是童工，我觉得听上去， 对， 嗯， 然后工资还特别低，一个月才换一下800块钱人民币左右， 嗯， 包吃住吗？ 哦，这个还是包的。 确实是， 好，我去干一下好了。 就是因为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然后就把女孩子弄在外面当佣人。 那，嗯，女孩子，我不知道，因为你们读的是国际学校哈，我不知道女孩子在印度受教育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就比如说学校里是不是都是男生啊？ 嗯，这个倒没有，就女生也挺多的。 哦，那还好。但是他们会不会就比如说上到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 上学了。 您也到了他们可以出嫁的年纪了，是吗？ 对，其实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女的大学生， 嗯， 在当地看到。 嗯， 但是现在在，反正我在新德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多工作从业者全部都是男性，还有坐地铁的时候， 确实是。 哦，新德里有地铁啊？ 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是 吧？还有女性包厢，就专厢， 对对对， 女性专厢， 对对对， 那还不错哎、欸， 就为女性设置的。 嗯，为什么呢？就是还是男女有别这种感觉。 对，而且为了保护女性， 嗯、对。我有一次去坐那个地铁，不小心去到了一个公共区，然后周围全都是男的，所有人都盯着我，真的是这样的。 嗯，哇哦，觉得好像一个惊险的历程一样。嗯， 就真的听他们的每一段经历啊，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饮食起居上的，嗯，都和我们特别特别的不同。 对，虽然说印度离我们很近，但是觉得哇，生活真的是不一样。 确实是。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轻松的吧。嗯，能听得出来两位在印度都没少玩。没少旅行，对吧？虽然这个只有短短的九个月的时间，有什么刚才说到太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旅行中的故事吗？刚才我看莹婷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在刚才我们交流的时候，说她在印度的山里被人绑架，险些被人绑架的故事，是吗？ 这么危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是因为仗着自己懂印地语，就胆子有点大，三个女生上了一辆野鸡车。 不作就不会死是吗？ 然后呢？ 然后 这是在旅行中吗？ 对，是在旅行当中。我们当时去的是印度北部的一个山区，叫做孟拉利。 嗯，有什么好玩的这个地方？ 那地方你可以滑翔，你可以漂流。 哇，好洋气啊！ 对，是一个旅行圣地吧？印度当地非常推崇的一个地方。嗯，我们当时就冲着这些去玩，然后就想着租一辆车会比较方便。嗯，然后一路上也挺开心的，但是在回来的途中，天色越来越暗。 哇，开始渲染了是吗？BGM 要变。 然后司机就有点期待心，然后就越往那种很偏僻的山路上面开。嗯，然后我们就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觉得不对劲了，这里我们预定的路程不太一样。嗯，然后就心有点慌，就问他为什么要来开这里，他就不说话了。然后有一个同学就一直拖着他，就稳住他那种感觉。嗯，就跟他周旋，然后我们就拨通了一个印度朋友的电话，让他帮助我们，就小小声的，然后那个印度朋友就假装印度警方，然后狠狠的在电话里面训了那个司机，对，然后他就慌了。印度人就是有点吃软 怕硬的感觉，欺负生人是吧？ 就骂了他一顿，恐吓他之后，他就把让我们 斗智斗勇的故事， 就是需要谋略，需要博弈， 对，然后就把让我们把车门打开，我们就下了车。 我觉得莹婷还是胆子太大了。 对，你看莹婷不也自己说了吗？自己还很后怕。 对， 仗着自己会印地语，然后所以说啊，大家出国的时候啊，一定不要觉得自己语言贯通了以后就到处乱跑。 对，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天黑了之后，早点回家。这个刚刚新竹说他在的城市是一个旅游城市，对吧？ 我在。上吐下泻的那个城市， 上吐下泻的城市， 叫做瓦拉纳西，是印度教可以说是最神圣的一个城市，就是他们的 圣地。 对对对，这个城市我去了三天，然后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路上的牛屎太多了。然后我背了一个红色的背包，然后 你好害怕是吗？ 不，我走在街上，我真的被牛撞了一下。 被顶过吗？ 对。我一般这些牛都是非常温顺的，他们跟我们的牛的品种不一样，他们的背上有一个凸起，像驼峰一样凸起。 他们养牛其实也不是为了吃肉，对吧？ 是 为了 神圣的牛吗？不是说了吗？三千万神都在牛身体里吗？ 那他们会喝牛奶吗？ 我感觉街上这些牛应该不是养的，就是对，他们是自由居民 的， 自由居民。 哦， 对，还有那种水牛，就是用来犁地呀，还有奶牛用来挤牛奶啊。 牛奶他们还是会喝的，对吗？ 会。路上还有很多奶站，就可以 对他们的 硬币，然后他会可以出奶，就像传统的打奶，你是个小桶去打 奶。 他们的奶制品还挺多的，就 好喝吗？ 还有奶豆腐。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东西，就跟奶酪差不多了。 说说你所在那城市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啊？我被牛撞了一下，然后我就尖叫了一下， 然后 我就走， 就是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是，我和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同学和一个来自斐济的同学，我们三个人去的，我们三个人去了一个外国人不允许进入的一个寺庙，这个寺庙是。对于印度来说是非常关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寺庙，就是叫做 Hindu Gashi。我们进去之前就通过了层层关卡，就那个 保安人员就看了我们的护照，问了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嗯、然后那两个同学就帮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非常热爱印度文化，我们来这里学习、嗯、所以勉强放我们进去了。里边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就是一个小小的庙有特别多的人，然后路上基本上都是那种石头做的圣牛，不然就是林家、 嗯、我们讲讲旅游地方，比如泰姬陵那种、 泰姬陵，泰姬陵真没什么，我去、是真去了，但是真没什么好讲的，就 可以说一说对吧，因为泰姬陵毕竟是印度最主要的一个景点、对吧、这个建筑应该是很美的。我记得泰姬陵好像是某一个国王修给他的妃子的， 对 吗？ 对对对，他这个国王叫做沙鲁克汗，对，不叫沙鲁克汗， 是那个明星啊， 是沙赫杰汗，就是他是一个莫卧儿王朝的皇帝，然后他给他的爱妃修的这个陵墓，是非常的漂亮，就整个陵墓都是由大理石修成的，然后非常的。这么几百年来都一直保存得非常的好， 有一种很圣洁的感觉啊。都说印度脏，但是每次看泰姬陵的图片都觉得很， 这是个很干净的地方。 对，是现场看也这种感觉吗？ 是的 啊，真的啊， 对对对， 那还不错， 可能是少有几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地方。 还有什么其他的景点吗？值得一去的， 拉迪斯坦吧。 拉贾斯坦，拉贾斯坦邦， 是一个城市， 是一个 邦，像我们的省吧。 这个省有什么？ 本身一个省，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省，他们的一个邦， 有什么好玩的？ 他们有以颜色为主题的不同的城市， 对， 有蓝色之城、粉红之城、金色之城、白色之城， 每个地方的。 对，这是一个西边的，就是挨着沙漠的一个邦。然后非常跟印度其他地方也很不一样，他们的文化就是因为之前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几个独立的王国，所以什么？ 所以说颜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文化其实差异蛮大的，对吧？ 对， 邦和邦之间 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就是看看这个城市的风光， 神秘的国度啊， 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最后来说一说这九个月的收获吧，因为听上去都是一些奇闻异事的感觉。 对的，觉得很新奇。 这几个月真的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真的吗？ 因为就是在那儿认识的各种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同学，对，而我们生活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环境下啊，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异国的探索，每天都有新奇的事情发生。还有，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有了这个机会去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就不只是我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的这个世界，我去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慢慢的了解了，原来还有人可以这样，他们可以这样存在。 说都说完了， 你也是觉得很开心啊？ 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安逸的时候了。 安逸， 对， 哪怕差点被绑架。 他们整个民风其实还算是比较淳朴 ， 然后生活节奏跟北京比起来也会很比较的 慢，是吗？ 对， 也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那段时间你会发现，原来就是你的生活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你可以这样选择。 对，就是因为眼前的苟且， 赋予了你一种自由。 哇，说的太好了，还有诗和远方。好，谢谢那个新竹 和 莹婷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一些启示吧。 对， 我们也是 非常，不光是带大家列一下棋， 对， 而且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也不只是眼前的苟且啊。 对，我们非常走马观花的了解了一下印度，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 亲 身去体验一下。 没错，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乐桃。 那也期待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期的青春联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再会啦。 王阳 到， 张青 到， 李山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终于赢了。